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02集，魏大师的记名弟子。阿海把桌子上自己的电脑打开，侧身看秦岭。秦岭把书放在桌子上，顿了两秒，垂下眸子。 我姐姐送给我的书。 秦小姐。 阿海扬了扬眉，他颔首，着急跟秦岭说程序的问题，也没有关心秦冉送的书。他打开电脑上的一个软件，看向秦岭，目光变缓，声音也缓和得多。 六爷跟我说了，你愿意接管秦家这个烂摊子，他后天就启程去 M 州给你找一个新的老师。程序跟你操控代码入侵不一样，需要各种数据、算法、确定功能。这两天我会教给你基础知识。 这两天阿海意识到秦岭的一个重要缺点，秦岭的电脑技术十分的有攻击性，编写的程序都是攻克各种系统的漏洞，他有点不太像程序员，行事作风倒像是黑客。黑客跟程序员不一样，程序员负责项目的开发设计，构建系统程序，开发软件，而黑客完全不受规则约束，他会破解一个完整的程序，添加各种漏洞，做各种破解程序，攻克各个方面的系统。秦岭坐在阿海对面，认真地听着。晚上，秦管家从公司回来，看阿海跟秦岭的进度，眸带忧思。 是项目出问题了。 阿海收起电脑，看向秦管家。这项目还是从秦四爷手中抢到的，虽然内容已经完全破解，但秦管家这边只有阿海三个程序员，短期内把这个工程做出来太难了。 他肯定是不会放弃这个工程的。 秦管家摇头，他往门外走，眉眼凌厉。 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他可能发现这边的事情了。 这段时间，阿海频繁往秦汉秋这边跑，秦四爷不可能没有怀疑。阿海面色一变，他抿唇。 明天我不来了。 秦管家点头，微微叹气，只能这样了。他拿出手机，给秦修成打电话，希望秦修晨加快进度吧。秦修晨这边刚拍完宣传图，去换衣间换了长服出来。 秦影帝，电话。 门外等候的小助理看到他出来，立马把手机递给他。 是秦管家。 秦修晨一边接电话，一边把外套披上，眉眼浅淡。秦管家跟他说了秦岭老师的事儿。 后天什么时候的机票？ 秦修晨坐到保姆车后座，扯下脖梗上的围巾，指尖按着眉心。经纪人正在低头看手机刷热搜。 上午10:40。 秦修晨上个月就接了一个 M 州的电影，对于国内演员来说，想要接 M 州的电影不简单。M 州是国际交汇之地，聚集着世界各地的人。秦修晨也是在国内如日中天，演技好，戏路广，才能接 M 州的电影。M 州进去困难，行动也不是特别自由，尤其是过边界，必须得跟剧组一起，有专门的引路盖章文件。秦修晨在 M 州也不认识几个人，想要短期内给秦岭找一个老师困难。 今天田潇潇惊喜的瓜怎么这么慢啊？ 经纪人坐在位子上刷了好半天，也就刷到一条田潇潇四级学员的瓜，不过他看评论似乎又被人删了不少帖子。秦冉被删就算了，经纪人能够理解，毕竟他有可能是大手笔自己删的，但田潇潇没有必要吧。经纪人又点开一条微博， 是一个叫浮生若梦的网友，说： 我发现了，只要不带某人，帖子就不会被删。所以这一次是一个欧巴星成员田潇潇的科普帖，话不多说，大家看图。 M 周的电影， 说着还附上了几张图片。经纪人精神一振，一边点开图片，一边询问秦修晨： 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去 M 周啊？在那儿拍电影短时间回不来，你不怕秦四爷对付小林跟秦管家他们？ 秦修晨接剧一般都在国内防备秦四爷， 给小林找老师。 秦修晨戴上眼罩，指尖一片冷白。经纪人略微点头，应该是给秦岭找程序老师， 不过也困难。 经纪人翻到下一张图文，低下头继续看八卦。 我们在 M 州没有熟人，很难打通关系 啊。M 州市场稳定聚集着世界各地的人，盘踞着各方势力，在那边找个老师回来确实比国内好，至少秦四爷的手伸不到那边去。 哎，等等。 经纪人忽然看到一张图，他抬头看向秦修晨。 秦影帝，我们或许有关系了。 秦影帝昏昏欲睡的，听到这一句，他坐直，伸手扯下眼罩，一双眸子黑漆漆的。 哎，你记得我中午跟你说的惊喜吗？ 秦影帝伸手把眼罩扔到一边，继续点头。 惊喜的那魏大师常年出入 M 州，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 M 州，还是 M 协特邀讲师。我觉得他在京协肯定是有人脉的。 经纪人拿着手机严谨地开口： 他当然有人脉，不然徐家也不可能会打通 M 州市场，可能还不小。 秦修晨淡淡开口，他脑子聪明，玩政策心计，就连秦四爷也得防备他，不然也不会小小的年纪就能够逃脱秦四爷一脉的设计，还能保全秦管家一脉。惊邪这种事他之前也不关注，一门心思在跟秦四爷较量。今天经纪人跟他提起惊邪 M 州的联系，秦修晨就想通了其中关键。经纪人笑了一下： 所以说我们可能有人脉了。 你说魏大师？ 秦修晨往后一靠，低笑道：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而且…… 秦修晨摇摇头，就算找到了魏大师，凭什么要求一见面别人就要帮你呢？人情世故哪有这么简单？若是哥秦家还在巅峰时期，魏大师可能还会卖他这个脸，但现在……秦修晨看向窗外轻叹： 我们不认识，但有人认识啊。 经纪人看向秦修晨，把保存下来的一张图给秦修晨看。 那个田潇潇，网上有瓜爆出来是魏大师的记名弟子。 秦修晨一愣，经纪人继续微笑： 还记得他是你的影迷吗？ 我再想想。 秦修晨靠着椅背抿唇道：他跟田潇潇认识不错，但找他老师这件事……停栏，秦冉坐在沙发上，腿上放着电脑，正在整理自己半个月在物理系综合楼做实验的数据记录。这些记录之前程俊就帮他整理过，还算了几个磁场电流数据。徐校长让他写 SCI 论文，秦冉没有言明说会写，但也记在心上了。毕竟 SCI 论文是全球科研人员的资源交流，在学术界位置极其重要。硕士博士毕业评定都要根据发表的 SCI 内容的影响因子大小评定，研究院的职位评定，分配的资源要求也会根据 SCI 的论文。 SCI 论文对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许校长的项目还没有头绪，秦冉就先捡起 SCI 论文。上次的反应堆实验就是素材，资料跟过程他做实验的时候都有记下，一个星期应该能够整理好。程俊端了一杯茶，也没有坐在他身边，转到沙发后面，看到他是在写论文，才半靠着沙发背慢悠悠地开口。 我姐说你下个星期要去我家。 他说的是上次程温如跟秦冉提过程老爷子生日的事。秦冉头也没回，就是按着键盘的手顿了一下，声音冷冷清清地哦了一声。程俊本来在喝茶，随意地问了一句，看他这个表情，他把茶杯搁到一边，然后顺着沙发靠背趴下，靠近他耳边，低眸挺惊讶地说， 真答应了。 秦冉侧过脸不想理会，但程俊有些不依不饶的，又缠着他问了好几句，他才勉强嗯了一声。程俊这才坐直，继续靠着沙发背，拿着手机出来，点开程温如头像，转了一笔资金。程温如那边先收了钱，回了一个谢谢财神的表情，然后才发了一个问号回来，程俊就没有再回他了。与此同时，田潇潇的拍摄现场，他刚收工，温姐递给他一个保温杯，让他喝了一口热水，才跟着田潇潇往休息区走。他包里的手机正好响了，温姐一边拿手机一边说道， 肯定是之前剧组的导演知道你报了，来找秦影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